笑我的嘴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到那天地间。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。 心情有多强，爱就多惨烈，给你我灵魂换一个誓言。 哎呦，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，就够我开始一百年。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小针灸我心田。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.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 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小针灸我心田。